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12点的名医课节目，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各位听众大家早。 你刚从慕尼黑回来哦。我们在想要聊慕尼黑，我们要没有想要聊乳癌耶。怎么样，那边的天气如何？我曾经去过 München，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而且你有去那个吗？B&W 博物馆， 有， 还有去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场馆，对不对？那是无论如何一定都要去的。那你有去喝啤酒吗？他们的啤酒餐厅 有皇家啤酒屋，是不是？ 对 ，Oh my God， 那个啤酒一整杯都很大杯的， 观光客必游的景点。 对，哎，但是乳癌的患者不要喝哦，对嘛？乳癌的患者不能喝，随意喝酒啦哈。 适量的均衡饮食， 适量，好， 职业病。 好，那今天节目到，哎，我觉得适当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因为医师也是人哦，因为医生每天看诊看得那么那样的辛苦，你总要好好的让他有机会可以放松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哎，为什么饮食生活正常也会得到乳癌呢？这是杜世新医师所刊登的一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来一块的分享。曾经呢有病患哦，他的饮食非常的均衡，生活作息也很正常，同时也没有家族病史，更没有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为什么依旧会得到乳癌？像这样子的临床的患者多吗？ 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大家朗朗上口这些什么罹癌的危险因子风险啊，如果你针对一个癌症的病人，然后你去把它做详细的深入原因的调查，大概只有25%左右你会找到相关的危险因子。 是， 也就是说当你得了 才四分之一啊， 对，四分之三你其实很难去对说，诶，你可能就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癌症，几乎大家都很想追究过去，说我为什么会得癌症？其实这个是不简单的。比如说，我常常 你说的是应该不只限于乳癌吧，是包含其他的癌症也都是一样。 对，因为每种癌都有它的特定的就是危险因素的可能性。比如说肺癌，当然就跟空气污染啊、抽烟啊 比较有关联，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肺癌都是这两个因素，不是。 肯定男部长啊，不烟不酒，生活作息正常，运动。然后也是得到了肺癌。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癌症的原因呢，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就告诉我们哪些是癌症的可能的因素。那包括 我以为是说反正不准了就算了。 没有，你还是要有 生活随便挥了一毛要紧啊。 不是，因为毕竟身体的健康是要平常去注意的。你先天的遗传的抑癌基因的功能正不正常，你癌症有没有携带一些不正常的致病基因，或者是环境因素，因为有些只是致癌因子，但是没有外来环境的彼此的刺激，加以刺激就不会。比如说你黑色素的皮肤癌往往是在西方人，我们东方人很少，因为西方人很喜欢高热曝晒太阳，对不对？这些其实本来他不是说他先天就很会得癌症，而是环境的因素加来的。那像我们暴露在不好的空气里面，带药性的环境，烟酒，不健康的饮食，身体缺乏的运动，肥胖，甚至是你基因的缺陷，或者是你感染的一些病毒，环境的荷尔蒙污染等等，生活作息不正常，其实这些跟癌症都会有一些相关性的。 OK， 好，所以我们特别的针对乳癌的部分哦，来跟听众朋友讲，杜世新医师呢有针对乳癌的一些高危险群呢，把它列出了大约有10类的民众，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第一个呢是属于初经特别早，就生理期很早就来的。 对。 所以这个12岁是6年级耶。 对，那一般如果你月经12岁以前就来，然后你又停得特别晚，55岁以后才停经，那么你一生中暴露在女性荷尔蒙环境比较高的环境比较长久。对，乳癌它会刺激一些乳癌细胞的分裂增生。所以这样的月经史的人就比较属于相对罹癌风险会比较高。 而且你这里面可能还没有写到一点，就 是没有生育的，对不对？ 有，在第三点有写。 哦，第三点是不是？哦，没有，从来没有生育或三十岁之后才生第一胎的，也有比较高的罹患乳癌的一个风险。那是因为那个身体接受荷尔蒙的刺激，从来没有中间休息的停止的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是说怀孕加上哺乳，至少也可以休息个两三年吧。 嗯，怀孕的时候女性荷尔蒙其实是蛮高的，但是那些泌乳激素，一些因为怀孕所衍生的一些荷尔蒙的变化，可能对你的乳癌癌细胞是有点保护作用。 嗯， 对，那你。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要小心，就是当你一边有得乳癌的病人，你一定要特别小心你另外一侧，因为你一边得乳癌，你另外一边得乳癌的可能性会常人的至少七到八倍了。 哦， 所以是比较高的，比较危险。因此我们在乳癌的病人里面，你不乏去看到这边得了乳癌，在他会很紧密仔细追踪，后来相继的对侧得乳癌，至少有3%到4%的可能性。 3%到4%、嗯，那没有很高啊。 但是3%至4%，一般的常人，我们的乳癌可能性只有10万分之大概75左右的人的可能。 嗯， 当然欧美是不一样的。 嗯， 在美国的话，美国的女性终其一生8位女性之中有1位会得到乳癌。 嗯， 所以机会是蛮高的。因此美国对乳癌的筛检啊、防范啊、治疗就研究的非常的积极，作为世界的领导的领头羊。 嗯，好，所以第二点的话呢，也就是跟我们的乳癌基因比较有关系，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像安吉丽娜·裘丽，她有家族史，她家里面的妈妈啦、阿姨啦都有乳癌的病史，所以她就检测她有那样的一个基因，那样的基因容易让她导致有乳癌跟卵巢癌的可能性，所以她干脆就是做一个积极性的预防，就切除掉双乳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让你会很肯定的得到你的满足，说我为什么会得癌症？有5%到10%是因为你的血中的致癌基因存在了。 嗯， 那所以其实 BRCA1 2呢，也不是说只有乳癌，不是说乳癌只有这两个基因的缺陷，其他的 TP53 呢，等等的，还有一些常见的乳癌的相关的基因缺陷都会致癌的。 嗯， 只不过是 BRCA1 2是占的比例比较高，然后对于大家对它的研究也比较详细一点。 嗯， 所以这些致癌基因的存在，其实它本身 BRCA1 2是一种修复你癌细胞分裂增生的必要的一个基因的。 嗯， 它其实是一种抑癌基因。 嗯， 但是它本身缺陷了，导致它常常制造了一些不好的蛋白质。 嗯， 那日积月累长久，这些不遵从身体指令所合成的异样的蛋白质累积久了，就是一种癌化的潜质的因子。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它的抑癌基因的功能没办法发挥的意思。 嗯， 那这个跟你不是说我要不要，而是来自你爸爸妈妈所带给你的，因为毕竟它是一种显性基因，只要它有存在，你就有可能有发病的机会。 嗯， 所以当你有这种抑癌基因的缺陷的时候，你终其一生，你长期追踪，你可能会高达80%到85%会得到乳癌。 好高的几率哦。 是，同时像 BRCA1 会得到乳癌、卵巢癌， BRCA2 呢更会让你诱生一些胰脏癌啦，或者男性的乳癌，尤其男性乳癌你要特别小心，大部分要小心是 BRCA2， 因为它有致癌基因型的一跟二型。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即使安吉丽娜·裘丽她切掉了双乳，但是她还是依旧有蛮高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有70%到80%的几率，卵巢癌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啊。 是，没错， 对不对？ 没错。所以 但是一般女生不会轻易的去切除卵巢，因为卵巢是我们女性荷尔蒙制造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为什么皮肤会短短，然后看起来会很有女人味的话，其实那个女性荷尔蒙包含了像我们皮肤可以很滋润不干燥等等，全部都是靠女性荷尔蒙，所以卵巢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对女性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当然我们也不是赞成说你 BRCA1 2你有阳性的那个病理性的 的 BRCA1 的基因存在，你就一定要做预防性乳房切除。那只不过是你在对 BRCA1 的处理态度的其中可以走的一个路线。另外一个路线说你也可以不用理它，你就积极的定期的追踪，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你就不妨就吃一些防止癌症产生的一些荷尔蒙的药物来抑制癌症的产生，它至少会降低一半左右的癌症的产生。所以其实有三条路可走，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安吉丽娜·裘丽这么积极的做预防性的乳房切除。 因为她好莱坞明星，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会特别的引发大家的注意啊。第五点我不太知道，看不太懂，乳房有增生病灶者，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说有的人你常常因为乳房肿瘤去做一些出针切片啊等等的，那些切片报告里面显示你有乳小叶炎类乳癌，或者是乳小叶乳小或者乳小管的异样增生的报告，那这样子的人你得到癌症的几率，以异样增生来讲大概是常人的4到5倍。 是， 如果你有乳小叶炎类乳癌，那么你一生得乳癌的几率是常人的8到10倍。所以这样的病理报告呢，其实也就是说你未来会发展成乳癌的可能性是比常人高出很多的。那所以你有这种看起来是良性但是已经接近癌症外形的异样细胞产生在你的乳管乳小叶里面的病理切片报告，你就要非常的小心，它毕竟是一种高危险警讯。 了解哈。接下来呢，第六个是属于卵巢癌以及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这个 其实就是跟 最近的新闻啊，子宫内都说子宫内膜癌的患者是属于乳癌患者的高危险群啊。 因为这些就是跟荷尔蒙相关的器官啊，跟女性荷尔蒙相关的器官。那像卵巢癌啊这种本来就是跟 BRCA1 有相对的非常高连结性的癌症。所以你得了乳癌又得了卵巢癌，你马上一定要想什么，你有没有家族遗传 BRCA1 的那个致癌基因的突变。 这则新闻呢事实上是之前的这个新闻呢可以来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子宫内膜癌的话呢，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妇科方面的癌症，就是有可能性会比别人还要来得高一些，也是要做定期的检查啦齁。是吗？ 其实原因其实蛮多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要一个正确概念，平时的保养重要的齁，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齁一定要小心。 好，第七个是停经之后的肥胖或者是胸部曾经接受大量放射线照射者。这两个其实应该要分开来讲，停经之后本来女性就比较容易会肥胖不是吗？根据荷尔蒙的关系。 对，那是因为你新陈代谢的改变，但是一个肥胖的话对身体其实都是不好的健康的危险因子。 你说不管停经前或停经后的肥胖， 其实有的文献停经前也是不利于健康的，也会增加癌症风险，只是在停经后才产生了肥胖更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所以在乳癌的生活作息的预防方面会建议你多运动，少酗酒，多运动少酗酒避免肥胖。这也是一个生活起居作息你自己可以防范，当然不是说我只要防范我就不会得癌症，不是这样。比如说你是有你的基因的缺陷，那你就是说你一直运动也是没有办法，因为那毕竟是基因的表现导致呢你产生了不正常的蛋白质。所以不过内在因素、先天因素加上环境因素加上生活因素这能够避免就尽量去防范。 好，另外呢还有胸部曾经大量接受过放射线的照射的，去做 X 光不就是放射线照射的吗？ 但是每个人都有， 这个大量指的是多大量啊？ 每个器官所接受到癌化的辐射线暴露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身体上对辐射线暴露特别敏感的器官呢，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或者是乳房，这种的话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你看那个以前日本的那个广岛那一些原子弹之后 动物所产生、人类所产生的畸形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癌。 嗯， 那其次呢，当然还有副甲状腺或者是口腔黏膜唾液方面的癌化。 嗯， 所以那乳房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太年轻的女性不要没有必要性的一直例行的接受一个不必要的辐射线的暴露，那就包括了、嗯、胸部电脑断层、PET CT scan 或者是、乳房摄影检查、 嗯哦、 没有必要，没有在医生的指示之下，其实不要去暴露在辐射线的环境中、 嗯、 因为辐射线的致癌因素不是很快产生的、嗯、像甲状腺癌往往是在暴露的剂量危险剂量之后的15到20年之后才产生， 这么久之后。 对，所以很多的因素是日积月累长久来的，像你住在辐射屋里面，你也知道对身体不利，但这个不利不是你在说我住了半年就出问题，不是、嗯、而是长久几年之后你身体觉得不对了。 前阵子有个新闻说台湾的辐射屋的拆除率其实并不好诶、欸、啊啦，我只是顺便提到这个新闻而已。啊，我又来提到 现在嫌疾很敏感 没有啊，这是个事实，这是这到底有没有拆除，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字啊，对对对，有没有哪个单位有没有拆除，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还有那个重度喝酒者，就是呢刚刚医生所讲的喝酒这件事情，怎么样叫重度喝酒啊？ 也就是说大概每天例行大概6公克以上的酒精。 嗯， 好、哦、但是 容易超过啊。 但是那是所谓的每天的暴露啦。 嗯， 那每天暴露在西式的饮食三餐，就是吃高脂肪类、奶油啦、起司啦、肥肉啦齁、酗酒啦齁。那因为什么酗酒会跟乳癌产生一些关系、 嗯、 因为酗酒，大量的酗酒会导致肝脏对女性荷尔蒙的代谢产生了他的不正常的路径、 嗯、 所以太酗酒者其实统计上是对你身体健康是不好的。 嗯，了解哈。那接下来还有是摄取高脂肪跟高热量食物的妇女，这个也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讲到说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似乎是很多喜欢吃素食啊、炸鸡啊的一些女生朋友都要特别小心到的是乳癌的部分。 因为这些西式高脂肪类的，因为高脂肪就是意味着它就是它在代谢过程里面它就会产生蛮高的胆固醇。 嗯， 那这个胆固醇又变成了最后就是它的产物就是女性荷尔蒙。 嗯， 所以这个脏胆真的也会加重你体内女性荷尔蒙的浓度。 嗯， 所以其实我们要从健康上怎么样保养，就是避免抽烟、 嗯、 酗酒， 嗯， 然后规律的休息。 嗯， 因为我们人体充分的休息对健康是绝对必要的、嗯、充分休息，其实我们的癌症的产生在基因先天缺陷之外，我们对于基因的表面调控因素，这个也是判定的一个会不会让你有癌化的蛋白质产生的一个质量的调控因素、嗯、这些调控因素虽然跟你先天没关系、 嗯、 但是跟你后天你有没有充分得到的让它来足以去调控这些基因的修复的一些生活作息以及心情荷尔蒙休息，其实一定会有相关的。 嗯，哎，可是我也蛮喜欢吃这些高脂肪跟高热量，没啦，有怀疑我也很喜欢吃盐酥鸡啊、炸鸡啊、汉堡啊、薯条啊，我完全是这一类食物的爱戴者跟拥护者。但是其实真的是吃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是一项负担呐、啊，真的是不好。而且我所谓的常吃，是我有可能每天中午都吃的那一种哦。 其实你看，很多的年轻人， 不，因为快速啊，方便呢、啊，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说，我去。吃饭我很勇猛，我酒用整瓶的这样子喝我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不知道、嗯、很多人即使长期酗酒之后会导致肝脏的受损， 嗯， 那么会变成脂肪肝，脂肪肝又会增加了得肝癌的机会，不然就是肝机能障碍。那对你来讲这么重要的一个解毒的器官，解毒工厂，你去把它用外在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去破坏它，那你可想而知你对你健康是有利还是不利。 嗯， 当然在当下你会觉得自己很非常的 proud， 很骄傲，很 勇猛，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嗯， 这些问题的后遗症健康的到来，其实谁都没有办法去防避它， 嗯， 去避免它。 嗯， 再强壮的人碰到了一些致病的因素加在你身上，其实谁都挡不住。 嗯， 像某些人如果他的抵抗力比较差，他得到了一个感冒，得到了一个肺炎，可能他就夺走他生命。 嗯， 但是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处在非常强壮的状态之下， 是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因素，这个观念还是平常要去注意它， 嗯， 而不是说我现在年轻没有问题，我可以熬夜，我无所谓，我有体力。那各位，你的健康的影响不是现在马上看得到，但是当有一天你觉得身体器官某部分已经亮起红灯， 嗯， 希望还来得及，但是有时候真的未必来得及， 嗯， 因为身体的器官是没办法像说我车子坏掉就把某个部分一换的， 应该是很多事情都是日积月累、点点滴滴造成的。他觉得没有那么恐怖，虽然我今天吃了这一顿，然后明天马上就得那个癌症， 是 世界上没有那么恐怖的食物啦，哈。但是重点是因为这些比较不正常或者是不规律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确实是有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但是只不过可能是在十几年之后才显现出来。那到时候你说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很难去追究，我跟你讲，太难去追究了。 其实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啊，充分的，我觉得很重要，身体健康的几个基本要素，虽然你不是说一定用钱可以买得到，但是愉快的心情，不要太大的压力，充分的休息以及多水分的补充，这个是非常必备的，而且这个不需要说我有钱没钱，这都没有关系。 等一下，你提到的这四个我不懂，我这充分的水分我可以来理解，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嘛，对不对？充分的休息我也可以懂，就是呢帮助身体呢可以好好的得到休息、睡眠、修身养息。前面两个好的心情跟不要有太大压力，为什么跟癌症有关系啊？ 其实我们人体的所有荷尔蒙的代谢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饮食因素，你一个心情的压抑也会导致你体内所有你看不到的这些去影响到你的一些所有的 荷尔蒙 的形成，或者一些身体代谢的进行。 嗯， 其实你看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压力很大，很大的心情忧郁的状态之下，比对一个人整天无忧无虑，你说谁会比较健康？ 当然是我觉得个人这边是无忧无虑的那个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停经之后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人，这类的人本来就比较要小心了，而且我想停经之后补充女性荷尔蒙几乎是所有妇产科的医师或者是乳房外科的医师都会帮忙定期做追踪吧。 当然我们当卵巢机能衰退之后，女性荷尔蒙的 90% 的来源卵巢不再产生了，身体上一时间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从很高浓度的女性荷尔蒙变成非常极低的荷尔蒙，所以身体会产生一些不适的症状，就是所谓停经症候群。那这种身体的停经症候群是一个过渡期，但在过渡期很不舒服，可以用外来的补充雌激素、黄体素来让你度过它，但是这个过渡时间不建议长久的支持它。因为长久的支持它，毕竟说你就把自己又暴露在一个长久在你高女性荷尔蒙的环境。所以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看症状有没有必要使用。使用的时机的效长的长短要去拿捏它，剂量也要去拿捏它。所以我们说，其实外来不必要的荷尔蒙、不必要的维他命、过量的维他命、过量的什么钙啦、过量的维他命 D 啦、AE 维生素等，其实太多都会导致你身体的异样的。所以荷尔蒙也是一种。那女性荷尔蒙的过度的长期使用显然的会延伸的就是荷尔蒙相关的器官。比如那乳房的女性荷尔蒙的过量的长期使用，就是会导致乳癌机会比较高。所以美国他们在停经症候群之后，对于这些荷尔蒙的使用的概念他们改变之后，显然他们的乳癌发生率就从数字上看到了它大量的下降了。所以这些其实你可以尽量去小心，但不是说我有这个风险我就不使用它，不是这样。也不能说我因为吃到会呛到所以我就不吃饮食，这不是这种意思，而是你 要在医生的指示之下， 嗯， 适当时期的使用， 嗯， 拿捏它的剂量， 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一些乳癌的高危险族群呢，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这边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先进一段广告，等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35，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乳癌药。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些乳癌的高危险族群，也跟听众朋友呢聊到了一些呢这些乳癌呢如果说您是属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类型的朋友的话，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心跟注意。那在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想有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分享。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会问说，到底我要在几岁的年龄开始进行乳癌的筛检以及乳房的检查呢？ 嗯，对，嗯，最近自己心很有感受，有一位年轻的35岁的女生得了乳癌。 35岁？ 对，来找我的时候得了乳癌。 好小啊。然后 当然这个乳癌也不是说非常的早期，一摸其实一看就知道。 嗯。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极不晚期乳癌，那至少说3-4公分的硬邦邦的。 嗯。 那么我就问他说，诶，那你过去对乳癌的认知怎么样？你从来没有看过包装媒体来说怎么样啊，怎么样注意自己身体的异样等等吗？ 嗯， 他回答我非常的天真，他告诉我说，政府都说乳房筛检是45岁到69岁之间的事。 嗯， 那我35岁。 嗯， 我觉得我听了我就觉得非常的压抑，因为他完全没有筛检的概念，他觉得说，哎，乳癌好像就是 像我可能35岁也不会觉得我需要筛检， 好像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对啊，因为政府所规定的年龄是45岁到69岁的女性可以每2年做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的 筛检检查， 筛检的检查，而且是 X 光摄影嘛。 是， 所以我35岁我也不会觉得我需要去做。 这个就你就大大错了。乳癌的年龄不是说政府所讲的45岁以上才得乳癌，从你完成发育，25岁以后，乳癌就逐渐的上升它的可能性的发生的曲线。 是， 25岁之前，20岁、17、18岁还是会得乳癌的，只是少之又少。 嗯。 但是台湾的乳癌要特别小心，台湾的乳癌是世界上平均年龄层最低的族群的世界的 ranking 的 number 1。 嗯， 所以台湾的年轻乳癌不是少见。 嗯， 在美国来讲，他的乳癌都是55岁到75岁的人。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好像乳癌就是真的是他年纪大的人比较容易得到。嗯，可是在台湾呢，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年轻女性30岁、35岁到40岁之间正在职场上很活跃，还是说正在开始职场刚进入不久，她马上就面临了得到 乳癌。你这样讲会让我觉得我好像要来做检查。 这不是说我俯视会不是来吓惊你。 不是我有点吓到。 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周遭朋友， 嗯， 你的职场朋友， 嗯， 你的亲戚里面，然后听到说，诶，他好像最近有乳癌的问题，然后整天到医院去拿药啦、化学治疗啦等等的。这个对你来讲，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觉得不是陌生的事。 其实我必须承认医生说的对，因为比如说像在我身边真的确实就是有20几岁的女性朋友就因为乳癌而过世。那也有我的学姐她是她应该是学姐嘛，是大我1-2岁而已，但是她当初罹患乳癌的时候是40岁不到30几岁。然后呢她就去，我在节目中应该有说过这个故事，她去检查，结果发现她得到了癌症。然后呢后来她就鼓励说，诶，她家里面的女生朋友妈妈啦、妹妹啦，大家都去检查，结果发现妈妈也得乳癌，所以就是等于是母女俩一起在接受乳癌的治疗。我的意思是说，年纪这件事情似乎在台湾不见得一定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到乳癌，也并不一定是都没有生过小孩的人才会得到乳癌。很年轻，我都还没有结婚，我就有可能性我是高危险群了。 所以在 是吧？ 所以我要强调是说， 我们乳腺完成发育之后，你就要不管你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二到三年，两到三年还是找专科的医生帮你做一次检查。 嗯， 那大部分你可以把你的设定就是在20岁以后。 嗯， 哦，没什么事，两三年找个专科医师帮你看一下。尤其40岁之后到65岁之间，几乎每年你要做一次由专科医师来帮你做点身体上乳房的检查，因为你自己不会检查没有关系，把这种健康的责任交给专业的医师来帮你把关。 嗯， 所以不要以为说年轻乳癌跟我没有关系， 嗯， 这个是观念上我要再特别再次厘清的。所以为了这样的知识上的普遍的宣导，我只要有空，我就会办大型的健康讲座， 嗯， 我会把这些观念标准的概念带给乳癌的病人，同时也带给健康的女性朋友，尤其我很欢迎那些年轻健康的女性朋友能够接受这样正确的为乳房健康知识教育的获得。 所以啊，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啊，就是就像刚刚医生所说的，事实上你只要乳房开始发育的话，20岁以上的女性 完成发育之后， 完全发育之后，没有特定的一个症状，应该要每两年就要找专科医师来做一次乳房的检查，而且是找乳房外科医师哦，不是妇产科，是乳房外科医师来做专业的乳房检查。那40岁到65岁呢是乳癌的好发年龄，这个年纪呢最好是可以每年做一次的乳房检查。但是我们政府补助的是45岁到69岁每两年做一次 X 光检查啦， 摄影检查。但是摄影检查，各位要知道，摄影检查对于乳癌的侦测的准确性只有 85% 左右。 嗯， 所以也就是说有 15% 到 20% 的乳癌，它纵使得了正式的病理报告，已经完成治疗了，你再回顾他的乳房摄影报告，他是报告正常的。 嗯，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去做筛检乳房摄影没事就没事，不是这样的。因为乳房摄影的优势是看到以异样钙化点为表现的引起乳癌，但是很多引起乳癌也有 30% 左右并不会有钙化点为表现，30到 40% 看不到任何钙化点。 嗯， 所以乳房摄影检查是发现乳癌早期的最有力的临床研究的证据，没有错。 嗯， 但是不是说乳房摄影检查没事就表示你是正常的，不是的。 嗯， 你还是要小心。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女性来讲，对于这些任何疾病的鉴别诊断，除了乳房摄影，就是西方常用的乳房摄影之外，我们常常会辅助于乳房超音波的应用，因为乳房超音波特别适用于东方的女性，那些乳腺比较致密型的乳腺结构，所谓致密型就是你里面乳腺里面脂肪成分比较少，但是腺体组织比较多的对比之下的女性呢，她乳房摄影对这种致密型的乳房背景呢，其实要侦测早期的变化是比较难的。 嗯， 所以西方常常用乳房摄影，主要是他们都属于比较不是致密型的乳腺形态。 嗯， 所以它有它的仪器上的选择的优势。 嗯， 在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在40岁之前常用非常广泛的使用，对于乳房疾病的诊断都是应用乳房超音波。 嗯， 但乳房的核磁共振检查某些人是建议使用，像那种高危险族群。 嗯， 因为它是属于对于乳癌侦测比乳房摄影发现率更高的一个影像的检查仪器。 嗯， 不过乳房核磁共振有一个强大的缺点。 嗯， 第一个，它不适合做广大的筛检，因为它的造价太昂贵了。 嗯， 它往往要， 那是要自费的哦。 对，要自费。 对， 要花费到25,000到30,000块的检查费。嗯，所以不适合做全民的健康筛检。虽然说它发现癌症的几率是比乳房摄影来得高，另外一个它有坏处就是它太敏感了。 嗯， 它常常去接受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也有怀疑，那边也有怀疑，变成你到处去为了它去追根究底去做不必要的切片，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心态的安全感，也会影响到你整个健康的那个花费的国家预算。 嗯， 所以我们虽然知道说乳房是核磁共振是比较优势、比较先进、比较准确度比较高， 可是它是放在第二线啦，绝对不是第一线的筛检工具， 它绝对不是单独使用，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整个的医疗经济的考量，以及化纤力的比例，以及各种的好坏处的拿捏。 嗯， 因为某些人对于核磁共振检查，他毕竟要打显影剂，有的人对显影剂过敏，甚至产生了生命威胁的休克状态，那个也不是说非常少见。 嗯，好，了解。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48，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乳癌方面的问题哦。非常欢迎呢听众朋友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有关于任何乳癌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杜世新医师，83693398。除了乳癌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有时候你摸到了一些乳房不明的肿块，或乳房纤维囊肿，甚至是很多人呢最常提到的乳房钙化点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call in进来，来请教杜世新医师。以及呢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如何有效的去预防乳癌，其实没有办法有效预防，只能说尽量做啦，哈，尽量做。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即使是如此，我们也只能预防到四分之一，有另外四分之三还是因为不明的原因所引起的嘛，对不对？但是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努力，因为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毕竟对我们的身体都还是有很棒的一件事情哈。好，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周太太，你好。 啊，你好，那个我那个外孙哦，他从小学那个月经就来了，但是就一直后来到17、18岁还不来，后来大概2、3年前开始就贴那个用贴的那个荷尔蒙贴在身上啊，有时候就吃药，这样子才能来，要不然都是不会来，有时候不会来还流鼻血 啊。哦， 那这样子呢，他因为他是有那个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这样子是不是有需要常常去有没有需要去做那个乳房检查？ 哦、OK， 好，谢谢你，我们让医生回答你。 其实你担心你的外甥你的月经周期的正常与否，这当然牵涉到体内一定正常的月经周期，一定是要符合身体正常的雌激素黄体素之间的一些浓度高低变化。 嗯， 那这方面当然就要交给你的妇产科的专业医师来处理。至于你乳腺要不要去检查，跟你的月经史是两码事。 嗯， 好，因为我们男生没有月经，但是我们男生也要注意自己乳房有没有不寻常的硬块。 国内男生乳癌的几率高吗？ 大概只有了不起占到所有癌症里面的1%，勉强可能还不到1%。教科书上都写1%，事实是不到1%。就是也是会有，但是不要疏忽它，因为男性得乳癌常常要小心，是有家族遗传史。 好，这是回答周太太。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许小姐，你好，许小姐。 哎，四位好，杜医师好。 是， 许小姐好。 哎，杜医师，就是有一件事情哦，我觉得永远想不通呢。我二姐从年轻就一直检查乳房，什么一直说钙化了，怎样怎样。到后来最后还是乳癌啊，你觉得这样不是白白浪费这个检查这个心情吗？杜医师，请您给我解答一下。 他发现的时候是第几期了呢？ 是第二期啊。 第二期是不是？好，OK， 谢谢你医生。 所以像你所提的，我们临床上不是说不会碰到，我们确实是碰到。这个你要怎么样从上面去注意呢？第一个，你所接受的影像学检查，一定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接受医生有经验医生的临床经验的保护。第二个就是你的影像，年轻的话大部分40岁以前一定是倾向用以乳房超音波来检查。所以这个超音波的本身的画质好不好，判读的经验准不准，也是一个因素。 嗯， 还有你所找的所看的单位是不是对于乳房疾病比较有充分的团队，这是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你的准确度。 嗯， 当然有时候确实是你碰到那种恶性度极高的癌症，它可能在短短的期间从半年前摸不到，半年后突然变成2公分。 嗯， 这种 有时候在一些肿瘤型性比较凶恶型的形态的癌症确实是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什么原因，但是我所讲的就是我临床上会看到帮你解读的一些可能性。 嗯，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来接简小姐。你好，简小姐。 啊，苏伟你好，杜医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杜医师，因为我有去那个健康检查哈，他指数出来说红字，说我必须要去检查，但是他说什么 CA-15-3， 这什么意思？嗯 ，OK， 这个他说这个是乳癌是什么意思？是要赶快去看，要不要紧？会不会有很严重的问题？请教医师一下。 嗯 ，OK， 好，谢谢你，谢谢。 他所讲的就是你去做健康检查，因为你抽了一些肿瘤相关试吃的蛋白质，包括 CEA-CA-199-CA-153。那 CA-153 这一种本身呢，其实是一种癌症相关的蛋白质产生在你体内。那正常人有正常的范围，有的人会稍高，但是稍高的话，有时候你要看你的检验方法，不同的检验方法它的标准值是不大一样，所以你要看你超高的表现。如果说你纤维的高，你只要定期看看它的趋势一直往上升，就要小心。如果这一次检查超过了红字，比如说五比如说 CEA 来讲5.1就会有显红字，5.0以下就没有红字。但是这种在边缘的，你只要再定期看一下，如果它一直红字的数字越来越高，你就要小心。如果你这一次是 5.1， 下次是 4.9， 再来检查 4.5 又正常，在这种正常跑来跑去，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所以你所讲的 CA-153 它大部分是比较相关型的癌症，是乳癌，除了乳癌之外其他的癌症也会有，它不是一个这些肿瘤指标不是一个特定说只有什么癌症才会，而是说某种癌症特别多。比如说 CA-199 来讲，大部分是肠胃道的癌症。那 CA-153 跟乳癌要比较小心。CA 肺癌、大肠癌、乳癌什么癌常常就会产生。所以当你有这些不寻常的肿瘤相关蛋白质的高，你就要看看它的趋势，有必要你要再做进一步精密的检查。这个是有必要的。那至于怎么样去做精密的检查，我想你可以交给肿瘤相关医师或者你的家庭医师来帮你再做进一步的细部分析。 好，这是回复你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乳癌哦。乳癌呢是女性十大癌症当中发生率的第一名，对不对？是胜过我们常常听到的大肠癌、肝癌跟肺癌，是女生癌症发生的第一名哦。死亡率当然不是第一名啦，哈，死亡率是第四名。但是呢，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女生拥有上帝天生给的非常漂亮的礼物，我们有一对非常美丽的乳房，哈。但是呢，相对来讲，我们也要好好的去珍惜跟爱护她的健康。就像刚刚医生所讲的，如果你是属于这些的高危险群的话，请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来做检查，对不对？20岁乳房发育成熟，20岁之后就要每年来 每二到三年 接受一次乳房外科医师的检查。那如果呢你是有国健署的补助的话呢，45岁到69岁的每两年可以做一次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 是，没错， 对不对？ 没错。 那乳房超音波检查就可以在这中间随时来做一个辅助的角色。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由乳房外科医师来帮你做检查。那刚刚有个听众朋友问得很好啊，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检查，我最后还是检查出来有乳癌？可是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要不是我固定有做检查的话，我怎么能够早期的发现呢？或者是那个情况有可能会比你所想象的期数来得更晚，或者是更严重，我们都很难避免，很难知道。就很像是有一些很知名的名人啊，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正常，不管是陈佩琪或者陈定南部长，都觉得说啊，哇，我这下面啊，我下面安呢，这很难讲。癌症真的就不是这么简单可以轻易的归类的，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绝对是不二法门了哈，还是要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谢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非常感谢杜。